磨平了冬至清明，烟袋挂里吐出我浓浓的家乡话，一把镢头种不完泥土的艰辛。 你的

对呀花郎有情，对那红梅有心，就好像两条鱼船儿不分离，我俩一条心，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呀彩虹里，对呀红梅有心，对呀花郎有情，就好像两条鱼儿是同母生呀，我俩心相印，划着船到湖心呀。 Oh,